曾经有人问过我说，哎，沙牧师，有人告诉我说今天你讲得很好，我说你记得我今天讲了什么？不记得了。或者是你看当天就忘记啊，要过几天也有人说，哎呀，那上次你讲得很好啊，我说我那次讲的是什么？忘了。所以每一次的讲到，每一个人可能要拿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啊，我们要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边分享，但是呢不同的人他拿的经文他拿的要点都不一样啊，或者是哪一句话哇他抓住了，对他这个某一件事情或者对他的人生就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也不奢望说，哎，从头到尾每一句话你都要记住，可是呢至少有一些个话语是能够触摸到你，能够对你目前的情形或者你对神的认识啊有一些个一些个改变，还有一些个增强。所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突破局限广传福音二，突破局限广传福音第二。这次我们接着上次的经文，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开始到二十六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个是从巴拿巴开始介绍的。上一次我们讲到呢，他到了那个安提阿那个地方，看到那里的人很多信了主蒙恩了，他就非常的欢喜快乐，然后呢他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上次我们讲到十一章二十三节，今天我们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来一起看。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的经文。让我们低头闭目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继续将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见你自己的心意，也能够靠着你的话语知道我们当怎么样的行走前面的路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当怎样的靠着你来做。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发出亮光，也触摸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情形，在你面前的光景，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需要。求你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分给我们，将你丰丰满满的恩典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看呢是斯提凡这个人，在这边呢就介绍了斯提凡这个斯提凡被害之后，上一次我们讲到斯提凡被害之后，门徒们呢从耶路撒冷四散到各地，这些四散的门徒呢就把福音带到了各个地方，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风吹散，然后呢到各个地方去扎根了。福音就像是这个种子一样的到了各个地方，那么其中巴拿巴就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派遣去到安提阿那个地方。他们听说安提阿有人信主了，而甚至呢是非犹太人信主了，这个是在当时很少见的事情，是第一次听到第一次传给非犹太人，所以他们就派这个巴拿巴到那边去。巴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边对巴拿巴有一个介绍，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什么叫好人呢？我们每一个人给好人的定义一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好人的定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坏是吗？自己不错，自己是好人，好不好？你问问你旁边的人，你是好人吗？重要的是周围的人怎么样给你定义，对不对啊？不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坏人的除非他被神光照知道自己有某些的缺点毛病自己不完美。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自己不错，而是别人不好所以你是好人还是不好， 是周围的人，你接触过的人看到你跟别人接触是怎么样的接触的啊，他看你是怎么样的人啊，别人给你的定义。当然了，你自己也要有自知之明啊，心中有数，说我什么地方是优点，什么地方是缺点，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好。所以好人的定义啊，是各有千秋的，每一个人他对好人的定义呢都是不一样的。最近震惊全世界的杀人案呢，就是那个美国校园枪击案，是吗？所以这些天每一天报纸新闻都在报道他的一些个事情。所以今天早上我早上来了，快快看了一下报纸啊，就发现呢，这个赵成熙啊，这个韩国的学生啊，赵成熙他自己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自己一点都不认为他自己坏，他一点都不认为自己坏。而且呢，他在今天早报上我看到这个我可以用到的经文，我就剪了下来。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好到什么程度啊，哇，你看他跟谁相比啊，他仇视那些有钱的富家弟子啊，仇视他们。他认为说，我这个枪杀案是你们造成的啊，如果你们对我好一点可以避免这些事情。然后他说，多亏了你们，我像主耶稣一般牺牲。你看他跟谁比啊，一个杀人犯把自己比作是主耶稣一样的，这个很奇怪啊。但是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坏啊，他说，多亏了你们，我像主耶稣一般牺牲，鼓舞世世代代弱小无助的人。他以为他替那些个无助的人，软弱的那些个没有钱的人，他替他们报仇了，是吗？替他们出气了啊。他说，多亏你们，我牺牲了，我像主耶稣一样牺牲自己，是为了那些世世代代弱小无助的人。你看他伟不伟大？这样一个人呢、啊、他觉得他自己很伟大啊。所以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啊，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是怎么样来定义这个好人呢？像赵成熙这样的引起这么大的一些反响的，他的姐姐代表全家向全世界来道歉，好、啊、那个道歉文写得非常的非常的真诚啊。而且韩国他们在美国的大使馆，他们提议啊，他们要在美国的一些教会的人哈、啊，要禁食32天，因为说有32个人被害，现在已经增到33个人，所以他们要每一天有轮流禁食祷告，啊，为这件事情来献上祷告。所以很多人被这件事情震惊，可是呢，杀人犯本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好人，啊，自己是好人，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奇怪，在我们身边也是一样，我们明明看那个人不好，但是呢，他不觉得自己不好。因此我们看圣经为什么说巴拿巴是好人，巴拿巴在哪些方面表现出好人的特质，从神的角度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好，什么样的人是好人，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这边找了一个小图案，好不好看呢？好人是能够发光的，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是吗？自己就像一个小蜡烛一样的，好，像一个蜡烛能够照亮别人。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神人关系啊都很重要啊，神人关系极重要，影响多人，见证主。你是不是好人，看你是正向影响人还是反向影响人啊，你周围的人对你的评价，你给他们好的印象还是不好的印象，你影响他们的是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所以我们看这个巴拿巴，圣经说他原是个好人，他从什么角度来看事情，他从什么角度来做事呢？我们从巴拿巴看事情的角度，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他是怎么看事情的呢？所以这个巴拿巴呀，当他知道了安提阿教会有一些人信主了，啊，他从那些人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他从神的角度看，他不是说当时人们基督徒还没有哈，犹太的基督徒还没有把福音传给外边的人哈，没有传给非犹太人。而当巴拿巴知道这件事，到了安提阿教会看到这件事之后，圣经描述说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看见别人在神的身上蒙了恩典哈，他从神的角度看说，救恩不仅是给外邦人的，救恩不仅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啊，彼得呢也要神费很大的力气来降一块大布啊，里边有很多不能吃的东西，让他拿着吃啊，就说你从来当作不洁净的东西，现在你要吃， 要把它当作洁净的，因为主所洁净的，你就理当认为是洁净的。这个就是指外邦人。在犹太人看来，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可是神要洁净他们，那我们有什么权利拒绝他们接受救恩呢？啊，在我们身边也是一样，有一些人呢，就给一些人下了定义说，他是不能信主的。啊，那个人坏到那个程度是不可能信主的啦。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亲戚说他拜得那么虔诚，他是不可能信主的啦。啊，这个我们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如果神的恩临到了他，我们是非常欢喜快乐的。啊，愿我们从神的角度看，神爱世人，一切的人都在神的拯救的行列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来接受呢耶稣基督。所以巴拿巴从神的角度看，神的恩临到了外邦人。啊，神的恩临到了外邦人。而且呢，他留意神在人身上的作为了。本身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打发巴拿巴去看安提阿的教会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啊，是不是真的神要把救恩临到外邦人，给外邦人。所以巴拿巴到了那个地方，就是看到他留意到神在别人身上的作为。然后呢，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呀？他的反应是他很高兴，啊，他看到神在别人身上的作为，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他就欢喜啊，他就高兴。可是我们如果看到神恩待了某一个我们认为不可以、不配得恩的一个人，我们会高兴吗？会不会高兴？啊，这个是巴拿巴给我们的启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好人？他不单从神角度看问题，他也看神既然恩待那个人，尽管那个人在犹太人看来是坏的、是不洁净的、是不好的，可是呢，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有恩典，我们也理当因着这件事情欢喜快乐。啊，有的人看见别人好他生气啊，啊，看见神的恩典，神这么样的包容了他，饶恕了他，神反而恩待他，啊，给他这么多的祝福，有的人不高兴，神这么样不公义呢，啊，神怎么不公平啊，什么啊，有一些不开心。所以我们从巴拿巴对看事情的角度以及他对事物的反应，我们知道他真的是以神的心为心的一个人。啊，他以神的心为心，所以呢，他看到这件事情他就欢喜，啊，他就非常高兴。另外我们从他所说的话，他巴拿巴这个名字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巴拿巴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记得吗？劝慰子。好，劝慰子，巴拿巴的意思是劝慰子的意思，是一个能够劝勉人、安慰人的人。好，能够劝勉人、能够安慰人的人。所以从巴拿巴所说的话，我们知道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你看他说的话都是鼓励人的，好，安慰人的。啊，从他的话语上，我们也看到呢，圣经描述他是一个好人。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没有口出凶言。好，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口里所讲出来的，他心里可能已经充满了。啊，他心里如果没有想到，他口里不会讲出来，甚至口心里想到的他还没有都讲出来。所以当你接触那种很凶很恶，啊，那个心里边有诡诈那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讲的话、他做的事、他对事情的反应是不同的角度。啊，不是从神的角度，而是从呢邪恶的那个角度出发。所以巴拿巴说话是劝勉众人的，是鼓励人，是安慰人，而且呢劝勉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我们从他所说的话也看到他，圣经描述他是一个好人。另外从他所做的事，啊，他所做的功，他做到什么功了呢？他不仅仅接纳了安提阿的这个教会，而且他去找扫罗，啊，就是后来的保罗。那个时候保罗呀，他信主啊，有没有人接纳他呀？没有人接纳他，谁都不敢。因为保罗以前是逼迫教会的，啊，是杀信徒的，是抓信徒送到监狱去的。所以当保罗信了主之后呢，耶路撒冷的信徒们呢不敢接待他，啊，不懂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来卧底来了，啊，不敢。那么巴拿巴呢，圣经描述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唯有巴拿巴接纳了扫罗， 好，把他把扫罗介绍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介绍给耶路撒冷的门徒啊，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桥梁啊，这样一个中间人呢、啊，把保罗介绍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他的做事啊也是与众不同的。他做事也是与众不同，他愿意呢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愿意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事为念，神看作高兴的事，他理当看作是高兴的。好，从巴拿巴的为人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好人，因为他跟保罗啊，他们整整在安提阿待了一年的时间啊，一个背井离乡在那边很苦不容易要融入那个地方啊，当然他是那边出生的人，可是呢他要在那边开荒教会，我们也说开荒教会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呢他跟保罗同心合意，在巴拿巴在安提阿呢住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他在那边呢鼓励那些人坚定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呢很久的来靠主。所以我们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要从什么角度来看啊，从什么角度来看。根据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没有一个是好人了啊。耶稣说有没有良善的人呢？有没有良善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啊，只有一个良善的人，好人就是耶稣。可是呢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就是说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不好他给我们代替了，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算作是好人啊，被算作是好人。可是呢我们的行动呢有的时候与蒙召的恩还不相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被算作好人了，但是有的人说哎，来到教会看有的人也不好啊，啊，本来教会应该是很好的，为什么还有这样那样的人，还有这样那样的事啊，还碰到一些个让你不开心的问题。那么说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与我们蒙召的恩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距离啊，在时间上有一个距离，要怎么样的缩短这个距离，让自己的一举一动自己的行为真的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个我们是说一个好人他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他对事物的反应不同，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以及他的为人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巴拿巴他的身上看到他确实是一个好人，这位好人不仅是自己来，不是自己来标榜的，而是众人看到他像一盏灯一样的来燃烧自己，照亮周围的人啊，照亮周围的人。如果一个人处处是想自己啊，自私的一些想法，那么别人也看不到他在众人面前的这个好的表现，所以很难被评为呢是好人。所以我们先从这一点看呢，巴拿巴是个好人。好，让我们从巴拿巴的身上学习，学习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好，从神的心来反映事情，向着神的这个工作来说话来做事，这样呢我们就被称作也真是好人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巴拿巴不仅是一个好人，而且呢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这个是表现在与人的关系上啊，通常说这个人是好人都是说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啊，他对人有恩，对人有好处，对人有帮助啊。说一个人是好人通常是指他的人际关系啊，他的人际关系。所以呢人际关系非常非常重要，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哦，因为我们接触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啊，如果你有机会去接触更广泛的这个范围的话，就应该去赶赶的去接触，在你的狭小的范围内啊，因为你知道的是有限，所以当你越成长越知道人际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人际关系比你的才华还重要。如果你有才华人际关系不好，你不得施展是吗？你也不得施展。所以我们教育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就注重孩子的分数啊，你要考高分要考高分，可是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跟同学跟老师在一些环境当中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所以呢培养孩子也更重要的是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心态上的调整，这是表现在他与人的关系上啊，人们断定他是不是好人。第二呢他被圣灵充满是表现在他灵命追求上 啊，他非常的虔诚，非常的敬畏神啊，信了主之后他在灵命上的长进非常快啊。有很多人呢信了主了，甚至也接受了洗礼，可是呢就停在那边了。每一次我们开布道会啊，我们来叫人来信主啊，举手啊，决志啊，啊带领决志祷告，我们都很开心。可是布道会过了之后，啊决志了，举手了，祷告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什么？啊，那不是完事情了啊。所以我当通常人说，哎，我终于把他带到主面前来，他终于信主了，好像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实没有，啊，那仅仅是开始。啊，当布道会结束之后，有人信主了，我们很高兴，但是那仅仅是开始。如果留在停在那边了哈，他生命没有长进，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灵命没有追求，他也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很疏远，他仍然表现不出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人家在他的行动上，在他的人际关系上看不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看不出。所以呢，一个人信了主之后要继续的在主里面成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求大家来聚会，去小组啊，参加我们的一些个特会啊，一些活动，祷告会等等，帮助我们在灵命上啊逐渐的成长，让圣灵不断的来跟我们浇灌啊，不断的来浇灌我们，这样呢你才能成长。有的人说我信就可以了，我就拿到了进天国的护照啊，信就拿到了护照，结果呢不追求，不长进，不虔诚啊，这个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我们看巴拿巴，他不单有非常美好的人际关系啊，人称他是好人，而且他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啊，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好，所以他看事情才能从神的角度看。因此他是被圣灵充满，他的灵命啊非常的追求啊，愿意呢比如读圣经祷告，这不是强行的规定，而是一个灵里面有需要的人自然的反应。我们说你饿了，你自然要找东西吃，对吗？啊，你自然要找东西吃。可是你已经信了主，有了属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你一直不给灵里边供应，不给灵里边喂养，不给他食物啊。有的人也一直停留在吃奶的地步上，就说灵里边我还是婴孩啊，信了多少年我只能喝奶，我只能喝奶啊，不能吃干粮，也不能帮教会担当一些什么事，也不能参与服事，也不能做什么，有的时候甚至是负担，是别人的十字架啊，别人要背着你走啊，别人要扛着你，要担待你，要包容你，这样的人是没有长进的啊，在灵里边没有长进。所以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表现在他在灵里边的追求啊。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一定要在灵里边继续的追求，让自己的生活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聚会，借着跟弟兄姐妹的交往等等方式，使自己跟神的关系更亲近。好，这个是巴拿巴给我们留的榜样。第三，他是大有信心的人。大有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行为工作上，他一心倚靠主，他一心倚靠主。当教会打发他去安提阿的时候，好，他就顺服教会的差遣，好，他顺服教会的差遣去到安提阿，好，到那边开荒布道。当他到那边看到那些人确实有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他们确实是接受了主，他就在那边继续的坚固他们，啊，继续的坚固他们。不仅仅是他自己依靠神，他也教导别人要依靠神，啊，要依靠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信了主之后，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灵命长进，自己跟神建立好关系，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你也能够去兼顾别人啊，能够通过你的行为，你的言谈举止，能够影响别人，让别人说，哎，我跟他一接触我信心就大增，跟他一接触啊，我就又得到了鼓励，跟他一接触我就知道，哇，要真的要好好的信主啊，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活出来的美好的见证。所以巴拿巴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出他有极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才有影响力。我们为什么影响力这么小或者没有影响力？因为我们自己还不成熟啊，自己要追求使自己成熟，然后呢才能够呢在耶稣基督里带领更多的人。巴拿巴顺服神，当他看到 外邦的教会能够蓬勃的发展，他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也正应验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以他的信心，他大有信心，也表现在他要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对吗？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颁布了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万民就是包括犹太人，也包括非犹太人，各个民族的人。所以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巴拿巴遵行了神的这个大使命，他把这个福音也带到了外邦，在外邦呢福音得以发展，而且安提阿成了那个区域的传福音的中心，差派宣教士的中心，所以都与巴拿巴跟保罗在那里边一年的教导工作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所以耶稣基督颁布了这个大使命，那么巴拿巴顺服耶路撒冷教会的差遣，也顺服遵守耶稣的这个大使命。他的信心也表现在他相信，既然耶稣要差遣他去传福音，让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耶稣也就必与他同在。因为耶稣那个大使命啊，你知道吗？耶稣颁布了大使命，说你们要去完成这个任务，同时耶稣有一个大的承诺，你发现了没？耶稣有一个什么大的承诺？当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接着耶稣有一个大承诺，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去执行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去？不是，是耶稣与我们同去。耶稣颁布了这个大使命，接着有一个大的应许，一个大的承诺，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常与你们同在，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每一个像巴拿巴这样的怀着大使命去传福音，去使更多的人坚信主、依靠主、增强信心的人，都要相信说耶稣不仅给我们使命和任务，耶稣也有一个大的承诺，就是说我必与你同在。一个有耶稣同在的人还怕什么吗？没有什么怕的了啊！一个有耶稣与同在的人就没有什么怕的了。而且有一些人是怀疑说，哎，我这样去，主跟不跟我同去啊？这件事主是不是跟我一起去做？所以呢，耶稣已经给我们大的承诺，只要你是传福音的工作，别的我不敢保。你去买彩票啊，你去什么啊，这个我不敢保证耶稣能够跟你同去啊，告诉你买哪个号码啊，这个我不敢保证。可是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已经承诺了，当你去传福音，你去完成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的使命、大任务的时候，耶稣承诺了，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你相信有耶稣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啊？放心，你就放心了。耶稣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呢？有压力怕不怕了？有压力，有耶稣与我同在，耶稣跟我一起承受这个压力，有邪恶的势力，你怕不怕？耶稣已经战胜了一切，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大，外面的邪恶势力再猖狂，外面再黑暗，我也不怕，因为有耶稣与我同在。环境很糟糕，你怕不怕？耶稣与我同在。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如果你坚信耶稣这个大的应许、大的承诺，耶稣与我同在，就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啊。所以耶稣今天把这个大的应许再一次的来向我们显明，他有大的承诺给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当我给了你大的任务跟使命让你去完成的时候，我与你同在，就是我必给你相应的能力去做，必给你相应的能力去完成，必给你相应的能力去胜过那个压力，胜过那个邪恶，胜过那个环境。所以就像圣经所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无论我们走到什么情况当中，有的时候有人生病啊或是什么，但是呢你是觉得说，虽然痛苦疼痛， 但是耶稣与我同在，耶稣跟我一起经历这个痛，耶稣跟我一起经历这个苦，有耶稣跟你一起同在，一起度过，你就不孤单，你就不害怕。所以说巴拿巴对耶稣是大有信心的，他对神是大有信心，因为他抓住了神的应许跟承诺，所以他不遗余力的去完成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大的使命。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神人关系都很重要，而且呢要影响更多的人，向更多的人来见证神，见证神。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寻找同工心宽广，挖掘培养栋梁才。所以这个巴拿巴呀，他的心是非常宽广的。通常一个人能不能容得下比自己有才的人？容不下。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是很有学问的，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的。可是呢巴拿巴接纳扫罗不要紧，他还特别去找扫罗来跟他同工，来把扫罗呢从大树找出来，跟他一起呢到安提阿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巴拿巴真的是在神面前一个心胸非常宽广的人。他就25节说，他就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呢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他们在那里呢足有一年的功夫，两个人在一起足足相处，足足呢住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巴拿巴的心胸是非常宽广的。他去找扫罗，找呢是寻找人才，挖掘人才。他找着了之后呢就带他到安提阿，带呢就是带领人才，培养人才。你带我，我带你，要互相帮互相带，是吗？互相帮助。所以巴拿巴他的心胸非常宽广，他能容得下像扫罗这样有才的人，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人，甚至是一个从前逼迫教会的人，他的心胸真的是能够容得下像保罗这样的人。所以保罗刚刚信主之后啊，他到亚拉伯的旷野灵修了3年，在亚拉伯的旷野重新看圣经，重新梳理他的系统，重新看他原先看的旧约圣经，从旧约圣经当中他看到了耶稣基督。3年之后保罗出来传福音，他曾经到耶路撒冷，大家都怕他，谁也不敢接待，可是呢唯有巴拿巴接待了扫罗。那是扫罗3年灵修之后出来的时候，巴拿巴接见他，然后呢领他去见使徒，在那里边呢跟他一起就有出入认识了。结果呢后来扫罗就回到了大树，从耶路撒冷没有停在那边，扫罗回到了大树。这样呢巴拿巴呢就去大树呢把扫罗找出来，而且呢带领他来到了安提阿。他们一定是一起磋商，一起学习，一同长进，一起商量工作要怎么办呢，教会要怎么建设呀，一起来商量。所以巴拿巴是一个让巨人踩着他肩膀往上成为巨人的一个人，巴拿巴的肩膀是给人家踩的，他是可以说我如果有人比我强，我让他踩在我的肩膀上，让他更强，让他更强。这个是巴拿巴的心胸是这么宽广。我们从后来保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工作越来越多，他做的事工越来越广，看到巴拿巴真的是他能够接纳这样一位扫罗，他完全是从神的心意出发。然后呢他也是，如果巴拿巴当年不接待扫罗，也不找扫罗到安提阿去，他自己在那边做，那么扫罗可能这个保罗这个人才可能会被埋没，教会呢就很大的损失，神家也是很大的损失。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把扫罗找了出来，使这个扫罗就是后来这个保罗，他能够呢在安提阿那个地方发展，在那个地方发展，然后呢以安提阿为基地开始出去呢到世界各地游行布道。所以当你看新约圣经的地图啊，扫罗布道的地图，他每一次出发都是从安提阿开始出发，然后到世界各地，最后再回来，以安提阿呢作为他宣教的基地了，作为他宣教的基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巴拿巴呀，他对待扫罗让我们看到他的心胸是这么宽广，他甘心情愿呢让扫罗 踏着他的肩膀， 并且呢来发掘扫罗的这个财力啊财气，让他呢充分的发挥啊，以至于扫罗呢没有被埋没，对教会的事工啊，以至于教会后来的发展，我们看见呢巴拿巴起的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啊，他挖掘了一个栋梁的一个人才啊，一个栋梁才。所以我们看到三国演义啊，那个刘备呢不惜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啊，刘备呢贵为一军啊一个君子，但是他呢能够去茅庐当中把诸葛亮请出来，因为他就是看到诸葛亮是有才啊，能够在事业上帮助他，跟他一起来建造。所以呢三顾茅庐就是这样的故事，他能够把那个人才挖掘出来。巴拿巴也是一样，我们看保罗后来写的书信，他建立的教会好，但是呢巴拿巴是一个引渡者，是一个桥梁，是他把扫罗呢推举出来的，他推荐出来的。因此我们相信说他甘心乐意的来为神家培养人才，以至于教会的事工呢得到呢非常大的发展。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第三点，建造教会需要功夫啊，这个功夫不是武当山的功夫啊，不是那个打太极的功夫啊，不是打太极的功夫。建造教会需要功夫，需要什么功夫呢？教导训练求长进。教会要有教导跟训练，信徒要参加教导和训练啊。所以呢建设教会呢需要一个时间啊，需要一段的功夫在里边。因此我们看到呢保罗跟巴拿巴在安提阿停了多长时间？足有一年的时间啊，他们在那里足足停了一年的时间。我们通常出去宣教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吗？到那边宣教一次然后就走了，再没去，然后那边怎么样，有没有跟进了，有没有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通常向人传福音啊，传了一次那个人可能信了可能还没信，我们就忘了那件事情，放那边去了啊，没有继续的来建造他，没有继续的跟进啊，那他可能长期以往就冷淡下去了。所以说建造教会啊是需要一番功夫的啊，是需要功夫的。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一同聚集在那里边一年的时间，而且呢教训了许多人啊，他们在那里一年的时间教训了许多人。教训是什么意思呢？教训指的是教导跟训练啊，教导跟训练，以至于那些信主的人会越来越认识主啊，通过教导训练他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明白呢基督徒当有的知识啊，基督徒当有的行为，基督徒对神当有的认识啊，是通过教导通过训练。教导训练呢，教训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次过的教导就行了，而是要教训呢是通过反反复复的训练，一直到他学会为止。好，今天我们看电视广告或者是有一些补习中心发的广告，因为我在学英文呢，我就很留意英文的广告。有的广告是说一次付费终身学习，就说你交一次钱哈，你可以一直来学，终身是免费的了，因为你终身一直是需要学习，是反反复复的要学是吗？这样好才能够呢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增强。那么信主也是一样，教导一次，你上过一次初信栽培课，你就说好了我上过了我不用上了，行不行啊？教训是反反复复的教导跟训练，不是一次就完事儿了，是直到对方学会了为止，学到了为止。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从一个罪人当中被选拔出来成为基督徒，他过去的习惯爱好，他过去生活的方式思维的方式啊，要通过教导学习训练不断的来更新啊，不断的更新，他才会有呢慢慢慢慢才会有改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着急，哎，你怎么就不能变呢，不能改呢？一下子啊，我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呢如抽丝啊，病来呀、啊、像山一样的倒下来，病去的时候呢，等到病好啊，是一点一点一根丝一根丝的往外抽的啊，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慢的一件事情。因此呢教会呀、啊、应当非常注重训练，非常注重教导啊，非常注重教导。所以我们每一年在计划当中，我们都会给一些课程啊，让一些人来上课。可是呢 每次上课基本上呢总是那些人，那些应该来上课的没有来上啊，那些一直上的人哈，就每次都是那些人来上啊，这个我是觉得是不好的现象。所以我们有开什么初信栽培啊，基本真理啦，啊，门徒培训啦，还有各种各样的查经班啦，各种各样的课程。我们也有101到401的会员课程，好，我们每一年都有循环的上这些课。那么有一些人喜欢上课，每次他都来上，有一些人不喜欢上课，你怎么样叫他也是不来。好，但是呢我相信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训练，都需要教导啊，所以教会呢还是要，尽管有的时候来的人不多，我们一开了一个课啊，没有几个人来上，你知道吗？神学院开课啊，至少有5个人选这一科老师才开课的，如果少过5个人学校不开课。可是呢我们教会开课有一个人，我们也给你讲啊，一个人也开课。所以我们有的人觉得浪费时间嘛，一个人两个人要陪着他讲，但是呢我们愿意花时间让你长进啊。所以当我们有课程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来上课。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啊，无论你教会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课程，有什么活动，哇，很多人来啊，没有花功夫的。而且在我是觉得在新加坡大家太舒服了，大家要有好的环境，有冷气，然后要有吃的，有玩的，要很有意思，要弄到很好开心啊，大家才来啊，这样的。所以很不同啊，很不同。因此我们说教会要见到大家，要让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能够长进，能够真的是生命改变，是需要花一番功夫的。好，我们也愿意花时间在一些人的身上，说只要你能够真的长进，在灵里边有长大，我们花时间是值得的。好，这个时间是值得的。因此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课程，每一次我们报告有课程的时候，盼望能够更多的人来参加，以至于你能够得到训练，能够呢得到栽培。特别是刚刚信主的人应该接受非常系统的一些个学习啊，这样呢你才能够从头到尾知道啊，原来信主是这样，我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有成长。但是很多洗了礼就不见了啊，举了手觉知了不见了，没有了啊，我们打电话，我们发信息，我们写信啊，不见了啊，不懂哪里去了这样。所以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啊，你带来的人你就要去跟进他，好，去联络他，让他呢回来，让大家在灵里边呢接受有系统的教导跟栽培，然后呢好一同的长进，好一同长进，并且呢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好，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你的生活才会呢越来越有改变，你的心态才会越来越不同啊，你的灵命啊才会呢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长。所以我们说成全造就初信的基督徒是非常刻不容缓的事情。所以教会呢每一次有一些个课程都盼望呢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如果教会不注重最基础的教导跟训练，那么有一些个教会做一些个不是非常扎根的东西，那么可能信徒也人云亦云，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有来了异端，那这个是不是异端呢啊，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要在圣经基础上来教导，让大家呢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啊，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建造教会需要功夫，需要花时间啊，你也需要呢舍出时间来，这样呢我们在教导训练上才能够呢有所长进啊，有所长进。好了，跟大家分享的第四点是基督门徒明光荣。你是基督耶稣的门徒，你觉得很光荣吗？啊，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光荣的？那么与主联合呢，胜过世界。啊，基督的名是胜过世界的名，我们与主联合，也就呢能够胜过世界。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徒原来的意思呢，是表明你是属于某某帮的。啊，你是属于那某某党的、某某族的、某某派的，好，这个原来是有点贬义的称呼。所以当基督徒啊从犹太人当中分出来说，哎，我们不是犹太教徒了，我们是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当外邦人信了主说，我们不仅仅是外邦人，我们还是外邦人当中的基督徒。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当他成了基督徒之后，他跟别人有不一样了 啊，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当时的非基督徒给基督徒取的这个名字叫基督徒，啊，觉得这伙人怎么跟人不一样的，他又不是犹太人的那个犹太教的那个样子，又不是呢希腊人的那个希腊的样子，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特点，所以呢就称他们为基督徒了。可是呢基督徒实际的意义呢，他不仅仅是说你是门徒，啊，你是基督的门徒，他指的是你是基督人，啊，你是基督族，意思是说你是属基督的，啊，你是属基督的。虽然原来是一个很轻蔑的一个绰号，给基督徒起的一个外号一样的，但是后来呢越来越演变，越来越演变了，演变到呢基督徒这个名字很受人的尊重。好，人家一提到基督徒说啊，基督徒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啊，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他是得到很多人的尊重的。因此当我们一提我们是基督徒，或者别人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什么样呢？有的人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怕人家笑话，啊，有这样的人。当他拿着包早晨来聚会，上教会聚会，带着圣经，带着诗歌，带着什么，人家说你去哪儿去，他说我上商店啊，我去巴萨，我去买东西，他就不说他是上教会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别人笑话他，怕别人耻笑讥讽他，嘲讽他。所以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以福音为耻，啊，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我们也不以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就是不以自己是基督徒而为耻，啊，不要觉得自己为耻，而应该呢引以为荣，啊，我是基督徒，啊，应该呢引以为荣。为什么引以为荣呢？因为耶稣基督跟你有了关系，啊，你属于耶稣基督了，你跟耶稣基督有了关系了。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跟他挂上钩了，你说你光不光荣？啊，跟这个有手上刺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神啊建立了关系。好，我们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名是光荣的，啊，是光荣的，基督徒的名也是光荣的，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徒的名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说第二点啊，基督徒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是一些里面有基督住着，外面生活好像基督的人，这个是基督徒真正的含义啊。基督徒真正的含义是说里面有耶稣基督住在里面，外面的生活也让人家看到好像是基督在世上活着。就像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个是基督徒真正的含义，基督徒真正的含义。所以我们不以自己是基督徒为耻，而呢反以为荣，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那么外面的生活也处处愿意让人家看到说我的表现是基督徒的表现。我曾经听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礼拜天这个会训啊，我们以前有收集是吗？一直有收集这个会训，有我知道有一些人收集，因为这会训上呢有我们教会的主日信息，所以我今天讲到的大纲在下一个礼拜会训上就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是双语的大纲都在这个会训上。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收集我们的会训，把这个会训呢复印了之后寄到国外去，那么他的弟弟啊就看了我们这个会训之后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看我们这会训自己会说话啊，会训自己会传福音的啊，会传福音。所以呢他也订了很多的我们的 CD 啊，让人带给他还是寄给他啊。他的弟弟在国外就看我们的会训，听我们的讲道啊，听我们的讲道，他弟弟就接受了主啊，信了主了。可是他信了主不久，两个月以后好像，啊，信主两个月之后啊，我们看到他借着这个会训，借着我们的信息，他真的很有长进啊。两个月以后啊，他遇见了一件事情，他遇到有一个很凶的人了，在什么？啊，五个强盗是吗？ 五个人呢、啊、在强奸一个女孩子了，所以他就拔刀相助啊，在那边他就去拦阻那些人去救这个女孩子，结果他被害了，他遇害了。可是他之所以这样做，他当众宣布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们相信那些听见他说他是基督徒的人会因着他的举动来归向主，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了。所以说一个人呢、啊、能够说我做什么事情我能够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好，我是基督徒，表明他以是基督徒为荣，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为光荣。所以也许他临死之前所做的这说的这一句话，所做的这个工作，比他生前做的影响力更大，好，影响力更大。所以呢，我们的会训哈，你不要随手就丢掉，你可以送给别人，你可以收集，好，可以收集装成册的，可以钉成册哈，因为里边有双语的主日信息的大纲，好，是非常好的一些个资料。所以有的人，我们以前有搞过比赛是吗？好，一年看谁收的最多，我们有做过比赛的，大家收集。所以这个你也可以借这个传福音帮助人。因此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是里面有耶稣基督，外面的行动也像耶稣基督的人。他不单口里说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也一心一意的做耶稣喜悦他做的事情。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我们说，在里面有耶稣基督住着，外面又像基督，这样他的生活就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能够呢越来越与蒙召的恩相称了。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他可能在黑暗的环境中，可能他周围的人都是不信主的，他可能在一些个不好的环境里面，可是他像明灯照耀，能够照亮更多的人，说他是基督徒啊，这个也是一个传福音啊，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基督，在人面前呢，我们就显出我们基督徒当有的品质啊，当有的生活态度，当有的举止言谈，这个是为神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巴拿巴他是一个好人，他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因此许多人归服了主，好，许多人因着巴拿巴来信了主。那么到现在为止，有多少人因着我们信主了？有多少人因着我们归向了神，他归服了神？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来检讨的，盼望神这个大的使命啊，再一次来挑望我们，让我们能够传福音。这个是我们装备门徒的目的。哈，教会装备门徒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也不要忘了，大使命还跟着一个大承诺，一个大应许，就是耶稣基督应许了说，我必与你们同在，我必加力量给你们。无论你到哪里去，无论你向谁传福音，无论你生活的情况是什么样，好，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可是耶稣基督仍然与他所爱的人同在。因此我们用了两堂课的时间，好，两个主日的早上来分享，要突破局限，要广传福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原来的局限，盼望神帮助我们突破。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能突破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好，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是他承诺的。当我们能够靠着他来行走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呢突破局限了，以至于我们真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把福音呢带到世界各地。让我们低头闭目来一同祷告。借着这两个主日的时间，上帝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信息，上帝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大的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突破我们自己的局限，无论你的局限是什么，无论你觉得你自己哪一方面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耶稣说他与你同在，他的灵要随时随地的加力量给你。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靠着耶稣基督有力量，能够胜过你周围一切的环境。无论你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 当你愿意不以耶稣基督为耻，而反以自己是基督徒为荣的时候，你就能够真正体验到耶稣住在你里面，你也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子来了。好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思想神自己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在他的里面靠他重新得力。我们来一起敬拜神，我们来唱诗敬拜，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就在他的里面完全的得释放，完全的得自由。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他要让我们有突破，让我们突破自己的局限，突破环境的局限，突破你目前的困难。今天他要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是靠着他来完成他的使命，他的任务，他必加力量给我们，他也必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所以我们在世上可能会有一些劳苦，一些重担，但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被他的灵来带领，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得自由，得释放了。所以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你有什么重担，有什么需要，或者你要让神加力量给你，你要传福音给更多的人，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重新得力。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你有需要祷告的，就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 走生活中一重 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赐自由给我们，再一次将你的灵释放在我们的中间。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要帮助我们突破我们自身的局限，要帮助我们来拓展，来拓宽，也帮助我们建立教会，建造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更使这些弟兄姐妹接受了装备之后，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主耶稣，我们更知道，当我们去跟你同工的时候，你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也必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耶稣，不但如此，我们自身的需求你都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先为自己求，而是呢要在你的国跟你的意上与你同工。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侍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生命有改变，生命有长进，能够心中有耶稣基督住着，在行动上外在又能够让人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子来，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